嗱，讲到电脑罪行呢样嘢咧，我自己就唔系太清楚。不过咧，我见到阿 Benny 咧，成日都会咧就系揽住部电脑噶，唔知道你有冇犯到电脑罪行咧？ 雷霆八八一商业一台，叱咤903商业二台。一切从音乐开始。 我知道你一定会话冇嘅，所以你继续讲啊！ 我肯定话俾你知系有嘅。 诶，系啲咩咧？可唔可以讲少少嚟听？ 系嗰啲俾人禁咗嗰啲咧？ 即系咩啊？ 即系嗰啲，唔好讲啦。 好啊，好啊，算罢啦。 嗰啲诶，同 色情网页 同足球有关嗰啲。 哦，咁样，大家知道佢系咩人啊？好，唔该晒。 最主要咪就系喺网上睇直播嘅赛事咯。 哦，咁样，OK， 继续啦。 好，讲下天气先啦。一道广阔嘅雨云带咧，正在覆盖住华南地区噶。星期日嘅天气预测将会多云啦，间中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嘅，同埋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气温介乎咧18至20度嘅噃，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嘅。指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二继续会有几阵嘅骤雨嘅。现时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系95%。 我哋而家系咪转 fail 啊？ 嚟。 哇，系 哇，好 劲！我有少少顶唔住，你知我年纪大咧，硬系觉得呢啲咧， 其实今日应该播咗哀怨嗰啲咧，我觉得应该系嗰啲即系，即系有啲事啊，因为好唔开心嗰啲哀怨嗰啲音乐。 其实即系点解哀怨咧？大家应该知道啦吓，有睇波嘅朋友都会知道啦，因为输波而哀怨。咁我头先咧，我就系刻意地去留意咧阿领队噶， 系 阿费格逊咧输咗波之后，你知唔知佢个样系点噶？ 点啊？无表情。 冇表情不特止咧，佢系面红噶，即系其实佢 点啦呢铺？ 其实佢嗰只面红咧，即系其实不嬲，费格逊块面都几红，即系我成日都觉得 咁大两杯入去咧， 唔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佢咧，即系你真系黐翻啲须着圣诞老人衫系唔需要化妆嘅，佢块面系好红，咁但系呢一个面红同平时个面红系有少唔同噶，咁我又曾经谂过啊，究竟佢系因为哎呀主场输波实在太丑啦而面红啦，定抑或系 搞掂咗， 好唔开心， 你估唔到。 系啦，你估唔到，好嬲好嬲嬲到面红咧，即系我当然唔希望系后者啦。 佢出科兰，我已经知道有事嘅。 唔系，知唔知点解出科兰啊？ 点解？ 我觉得就系因为苏斯克查伤咗膝头哥啊。佢之前嗰场咩啊？欧联嗰场啦。佢系伤咗膝头哥噶，咁我谂应该系唔出得， 因为文尼斯特莱又伤伤地咧，唔可以冇晒两个噶嘛。 系啦，咁所以哇，呢、這个音乐真 系 好行咧， 系咪？ 我就唔到个节奏啊，暂时。 我想讲一样嘢先嘅，即系咧，曾经何时咧，雷霆八八一咧就有一个口号咧，叫做咧明放不同声音啊，无限包容嘅。正当咧，即系有啲人咧，即系胆大包天咧，翻起一个咧反曼联嘅联盟之际咧、我哋咧继续企硬，我哋呢边，但系竟然系都好熟嘅同时加埋啲咁嘅嘢， 系咪冇嘢嘅？其实 OK 嘅， 系我哋系无限包容， 系啦，咪同埋咧，即系系咯，有阵时即系小朋友血气方刚啊，我觉得系硬系咧，即系会比较冲动咗少少，咁希望嗰啲曼联迷会啊，系咪叫做吓？系咪曼联？ 曼联球迷啦， 球迷啦吓，即系大家就系啦， 冇嘅，冇嘅，即系凡事梗系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噶啦， 系啦， 都有你知唔知？啱啱喺台湾啊，揾到一个咧反韩国。反韓流大聯盟咯，幾驚！ 點解嘅咧？ 我想去封咗佢個網址佢咧。 你上網見到噶？ 係咪有個聽眾去 E 俾我嘅？ 嚇！ 系啊，好惊嘅。 咁样嗱，你去封杀人哋又唔， 所以咪犯咗电脑罪行啦，系啊。 哦，原来系呢、這个。 嗱，我想讲一样嘢嘅，其实今日咧，即系头先，即系近期咧，我多咗一个新嘅活动。我想问你个问题先嘅， 请讲。 睇波你为乜咧？ 睇波为开心咯。 系啦，娱乐嚟噶嘛， 系咪先？ 咁假如你睇到一场好闷嘅波，你会点样咧？ 咁啊。 咪除咗咁样之外咧，喂，咁你90分钟你点打法咧？ 咁咯，都继续90分钟，好闷啊咁。唔系，咁可能会系，其实就要睇下你喺边啲地方睇，即系譬如你话喺出面。啲酒吧睇咧，哇！我真系觉得自己讲嘢快咗好多啊，趁住呢只音乐。唔系，如果你话喺出面酒吧睇咧，咁你唔会自己一个人去酒吧睇波噶嘛？咁可能系成班朋友，咁咪佢咁闷啊，咁我哋继续自己倾偈啦，咁咯。咁如果喺屋企咧，咁我就会上网打机。 系咪一路打机又睇？ 一路打机一边听住个战况，有人即系虽然评论即系评述得系较为闷棍，但系都会听住咯。 系咪我想讲，其中有一个方法就系嗰日咧，即系同一班朋友咧出去睇波啦，咁啊都睇咗一场闷棍嘅波。 系咩咧？ 嗰场系闷得好紧要噶，系曼联对拜仁啊！咁即系两个礼拜之前嘅嗰场欧冠杯咧，哇！攞本周刊喺度掀到咧，就由头掀翻去尾啊，尾掀翻去头啊，咁样啦。咁但系近期咧，即系我哋有一位嘅同事咧，佢教咗我新嘅玩意，就系当你系一场好闷嘅波嘅时候，你要做咩咧？即系特别啱我哋做呢一行嘅人用嘅。 就是听那些评述员讲错嘢啊，喺度就 hea 咁样噶。 咦，嗱，唔系喎，嗱，你咁样讲咧，听评述员讲错嘢， 我即系我唔系诶，我想首先想声明咧，即系我哋唔系有心咧，即系取笑人哋，因为 其实我哋唔系取笑态度噶，只不过系纯粹系叙述嘅。 但系假如咧，即系留意一下咧，原来都几好笑嘅，即系究竟咧系即系汤马斯定汤马神咧？就究竟系前锋佢叫托迪定托托道咧？究竟系希斯基定系赫斯基咧？ 我明白你讲啦，系啊，托迪会讲托道出嚟噶， 系啊，会有好多呢啲嘅，同埋即系无端端咧，即系蒙迪拿会踢后卫啊，即系会有呢啲场面出现嘅。 咦，咪住先， 即系有简迪拿同蒙迪拿嘅时候咧， 咪住先，或者蒙迪路咯，无端端，唔系，但系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呢一个启发咧，系咪源自足总杯嘅赛事啊？ 唔系，源诶唔系，梗系唔系啦，梗系唔系啦，喂，托马斯咁咧边队啊？ 唔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罗马嘛， 系啊， 咁唔系，但系即系我 唔系噶，嗰个特别好笑噶，佢成日有啲奇怪嘢出现嘅，即系迪维基奥咧会变咗迪肯尼奥啊，迪里维奥啊， 即系其实唔系针对某一个电视台嘅 系啊，即系同埋即系你会留意有阵时你都会即系冇上波闷嘅时候，大家就开始揾第二啲嘢要即系将个精神咧转移过去噶啦，咁你就即系听下全能足球最紧要系咩咧？咪推三个波啦，现代足球咪现代足球唔止要推三个波啊，现代足球系咪最紧要防守啊？现代足球系咪最紧要进攻啦？即系呢啲咧， 其实咧，即系坦白讲，即系好多时咧，作为我嗱，我因为我啲应该用呢个角度去睇啦。咁好多时咧，话人嗰个咧就永远系最叻嘅，最口齿伶俐。 如果我系嗰个人咧，我喺嗰个人咧，我一定会帮我回翻佢。你讲一笨， 系啦，嗱呢、這个真系好鬼正。你咧通常咧喺旺角场啊睇甲组足球联赛咧，经常会见到啲球员咧间唔中，即系某啲球员，譬如和仔嗰啲咧，我成日都见到佢咧回应翻喺呢个观众席上面嗰啲观众嘅一啲挑衅嘅时候咧，哇，我觉得好正嗰啲位。咁即系其实咧嗱。我又會咁睇咯，因為可能我哋唔係足球評述員啦，但係咧，我哋都係企喺某一個位去發放自己嘅信息俾人嘅，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作為傳媒嘅一份子咧，其實都會有少少感受到嘅，即係譬如話可能我哋而家講緊嘢，出面啲人鬧到七彩喎，然後即係鬧完唔夠咧，仲要寫信嚟投訴啊咁樣嗰啲，跟住搞到全公司都知曬，咁跟住好驚俾人鬧啊我哋咁啊，咁但係即係譬如我睇翻一個足球評述員咧，其實我諗佢哋。其实都好惨嘅，佢哋都唔想话评述一场波出嚟系闷嘅，又或者系都希望咧可以咧系 即系百发百中嘅， 系啦，百发百中之余咧就尽量令到个气氛好好，然之后咧满足到所有嘅球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嚟啦，就系如果我本身我性格唔系一个咁搞笑嘅人。咁我只係可以好平鋪直敍咁去評述場波，但我又評述到，只不過係唔啱大家心意。點解你要鬧我呢？即係我相信佢哋都希望做到啲好嘅嘢出嚟囉。咁但係有陣時呢，即係無疑呢，睇波嘅人，即係作為一個觀眾嘅立場呢，都係挑剔嘅，黑人憎嘅，其實係黑人憎嘅，我覺得係，即係某一啲評述員咧， 全個旺角場都係教練嚟噶嘛， 係啦，即係某一啲評述員咧，佢哋。的而且確，佢哋講啲嘢出嚟咧，係令到成場比賽更加生色嘅，尤其是係佢哋講嘢嘅講嗰啲內容係未能夠迎合球迷口味嘅時候咧，往往咧其實佢哋變成焦點嘅，因為大家咧都唔會去睇場比賽，然之後咁搞錯你黐線咁，即係嗰啲咧，嗰啲我覺得其實係好正。 你真 係 講得好啱啦，拍檔。 哇哇，好衰，我覺得你哎呀。咁可能真 嘅，系冇啊，吓咁系啊嘛， 咁其实即系你如果你拉远啲睇啊，即系唔好就系针对人啦，你 我冇唔 系，即系咁讲啊，即系咁讲，即系拉远啲嚟睇，其实我觉得咧有阵时，譬如某一啲评述员讲咗一啲嘢出嚟系。你覺得唔啱嘅，但係你吞一吞佢，扭一扭佢，你變成一件好好笑嘅事咧。你笑完咧，你會算數，你會覺得好開心。係 啦，即係唔好人身攻擊嘅咁樣。 係啦， 同埋我覺得即係廣播好難講。我記得即係嗰次我記得有一次喺好耐之前喺三藩市咧，咁有一次我哋一個電台咧，即係嗰陣時喺華人電台咧，就同一班咧即係中國國家隊元老隊踢，哇！真係好威榮。 踢波啊！ 踢波㗎！ 哇！好堅喎！有咩人馬可唔可以 up？ 我唔記得，即我唔記得咗啦，即係好出名 嘅。 就有吳群立啦， 好嘢， 吳群立 中啊，勁啊， 系啦， 勁勁。 咁我就哇，真係好榮幸啦。咁啊，點知我即係我發現咗踢咗十分鐘之後咧，唔夠人聽啊，絕對係。咁我就走咗上去樓上咧，就意圖話企圖咧扮勁，走上去廣播啦。結果係發現係 好难讲嘅。 嗯， 首先你要背熟晒啲球员嘅名啦。 系。 第二咧就系佢哋仲要记住啊，究竟佢出呢一脚系叫做咩咧？究竟佢系拨横啊，定系一个转方向啊？定系一个one two？ 即系有好多呢啲花神嘢噶嘛。 唔系我one two，我都系近年先讲。 即系举个例啊，即系譬如话佢一短传啊，即系同埋佢系大脚窝埋去啊，或者就内旋定系侧旋，即系好多呢啲名噶嘛。咁同埋即系佢，你又要讲组织、啊，哇！跟住讲完组织之后讲策略、啊，讲策略之后跟住可能 仲要分析、 啊，系啊，跟住你仲要可能有咧啲球员嘅过往嘅近排嘅转会啊， 或者花边嘢 啊等等啊，即系其实系好难嘅，尤其是系一个即系唔会停，佢唔会停俾你。等一等阵先吓，嗱，停一停个镜头，我话俾你知，其实咧呢位球员咧过往嗰一年咧就咁冇可能咁噶嘛，系咪先？ 我其实咧你讲话你有冇讲先？ 好衰我哋一啖沙糖一啖。 唔紧要啊，请你做我哋呢行系咁噶啦，唔好得失人啊嘛。唔系啊，我想问咧，你嗰次即系你话同个中国队元老队踢波咧，你有冇真系讲到波咧？ 讲唔到啊，好辛苦，即系讲得好核突咯。可能而家7号仔咧，交俾佢5号仔啦。5号仔唔知点好，5号仔拨横俾再俾9号仔，9号仔想射，即有呢啲咯。即系但你勾唔出名啊。 我其实喺呢个雷霆世界杯嘅一役里面咧，其实我系有讲过波噶，但系咧。即系我完全深深体验到咧，你面对嗰个问题，即系可能咧好多，譬如专业嘅球迷咧，其实唔知道啊，因为当你系专业球迷咧，你会识得晒所有嘅球星，又或者所有球队嘅成员啲名冚烂调转都背翻出嚟咧，你唔会觉得讲一场波好困难。但系假如当你面对嘅嗰啲人系你唔熟嘅时候咧，咁就弊啦。我上次咧，我 系 讲 即系讲以色列队咁嘅大件事啦。 系啦，我唔系啊，简单地，我上次系讲商台邀请队对警察啦，警察商台邀请队，我梗系知边个啦，自己同事同埋即系请嘅嘉宾，但警察系边个咧？冇啊，就系讲 37504， 唔系每个都系陈 Sir 4296， 每个都系陈 Sir。嗱，陈 Sir 咧，而家交俾阿陈 Sir 啦。 今日沙防沙展啦。 系啦，咁即系警察咧，警察成队波咧，我净系记得个龙门系叫阿王 Sir， 点解咧？因为阿王 Sir 几型嘅。几衰啊！咁但系即系咯，系咯，即系其实咁样讲波系好难嘅一件事。同埋咧，我会觉得咧，如果即系大家会唔会尝试下咧，喺睇波嘅同时咧，自己都尝试下讲啦，可能喺个心里面讲啦。咁咧，你就可以感受到啊，其实讲波系一件几咁难嘅事。咁于是乎，可能咧，某程度上你会原谅咗嗰啲有啲讲波嘅人咧，佢哋系间唔中出现一啲小嘅错。 我哋呢班讲波佬， 我班啊咋？ 唔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咧，咁嚟紧咧，即系星期二一场赛事咧，又系雷霆世界杯对呢个大律师公 冇晒飞啦。 我谂咧难易讲啲啊，我哋即系因为咧今次系联合埋一啲的士司机一齐咧，就系组成呢个商台邀请队嘅。佢啲的士司机将佢嗰个即系 number 咧，即系咩的士台嘅358咧，挂喺心口咗。 黐线，唔系，但系你对住大律师公会嗰班大律师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几 难。Objection 系啦，几难控制嘅一个局面。咁但系其实我就几期待今个礼拜二，即系听日、后日、大后日啦， 系 啦，即系总之星期二啦，26号啦。因为唔知系咪咧， 会唔会带住个白色嗰啲假发嚟踢噶佢哋？ 我哋系 expect 佢哋咧，就系攞住个圣经啊，然之后 宣誓 啦， 真系 系啦，着埋成件法官嗰啲，法官嘅 律师嗰啲袍啊， 律师袍啊咁样咯。咁同埋咧，仲有咧就系、是、其实咧讲波咧，其实讲开系会有瘾嘅，我相信，因为我唔知点解我今次咧，因为我都知道我自己将会系现场评述噶，可以嘅情况， 大家可以唔使听啦， 系啦，大家系可以唔使听， 不闻啊， 系啦，但系咧，我系一定会讲，因为我觉得咧，上次讲完之后好玩，我想再讲多次咁咯。 你攞现场嘅球迷嘅耳朵嚟咯吓， 做实验啫，冇嘢嘅。 哦，呢个时候我哋听首歌先。呢首唔系实验歌啊，大家绝对系可以打开你嘅耳朵，大家一齐回味下啦。 咩嚟噶？ 小小的宇宙。天真 常咧，以前啲歌嚟到呢啲位咧，系一定会咧将啲歌词咧噏一次出嚟嘅。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 这首歌， 哎呀，你这首歌呢令到我呢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啊，唔系一个画面啊，因为呢头先咁，即系为咗要，你知道我哋不得难我啦，唔好话你啦，哎，去咗音乐先。 好行啊呢、這个， 哇呢、這个真系好行啊，真系有少少顶唔住，哇呢、這个真系刘伟行啊，咁。咁咧，咁我成日都系咯，渣啊，真系兴啊！而家我哋年纪大差唔多，咁咧，开始节目之前咧，就永远都会临急临忙咧，就做啲手脚咧，就抄下报纸睇下有咩讲咁啦。咁跟住掀到其中一个位咧，就系你知啦，前一排因为阿财爷。即系财爷今期系好多新闻、 哇！嚟紧嘅周刊，我谂本本都系佢噶啦，应该 系啊，揭秘嗰啲咧啱晒。咁啊，财爷即今日就有个伏明霞事件啦。咁啊，再之前咧就有一个财政预算案嘅一个狮子山下事件。咁然之后咧，我揭到佢嗰个位咧，咁因为狮子山下其实真系一套相当之好睇嘅剧嚟。虽然即系睇嘅时候我哋好细个，咁但系有某一啲位都会记得。咁咧跟住揭下，突然之间见到有张相，其实就喺个电视机嗰度，即系影个电视咁样咯。你见到系好唔清晰。就是呢一个由陈立品和一个小朋友做的其中一集，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呢佢係攞到奖㗎。咁呢你有冇听过呢传说中自细就会有一句叫做胡大龟变细龟，胡细龟变大龟呀、 啊。我同你个年龄有啲差距。 真係差距好 唔 掂，我觉得好唔掂。其实呢即係呢一样嘢呢係啱啱之前呢即係我同其他同事讨论过冇你份嘅。咁呢就都有讲过呢一样嘢，因为嗰一集呢其实又係好感动嘅一集狮子山下嚟㗎。咁总之就係讲两婆孙唔係两麻孙咁上下，即係两个一起即係好苦命好穷咁去生活嘅嘢嚟㗎。咁、以前睇嘅时候呢佢係好細个睇嘅，咁但係都懂得睇到喊啊。 係。 嗰嘢係好正嘅。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呢其实好想讲嘅就係、譬如你小时候嘅嗰个位呢，其实而家你突然间諗返起小时候呢套劇呢，你自己諗起边一个故事啊，你 哇唔记得喎。 但係你係以前一定追嚟睇嘅。 唔係㗎唔係㗎。 但系咧，我自己咧，基本上系因为系好喜欢睇电视咧，所以我系一定会睇嘅。咁咧，我记得有两个故仔，第一个咧就系阿黄舒淇啊， 系 黄舒淇咧就系追女仔啊。咁啊，陆嘉敏唔开心啊，咁然之后就跟住个哥哥咧，就同埋个女朋友一起去街啦。呢个好深印象，因为咧我都系陆嘉敏嚟嘅。即系我自细就有一个陆嘉敏嘅一个气派喺度， 系咪啊？ 系啊，即系我好憎咧啲，即系我哥同班嗰啲女同学咧，同我哥一齐跳橡筋绳，喂，真系冇得黑面噶，即系喺学校见到似咩样啊，跳咩橡筋绳啊，咁嗰啲咧。 哇！ 咁然后另外一个最有印象嘅咧就系佢哋唔知要俾。揾錢嚟做啲乜嘢嘅，咁因為阿潘志文就係阿叔叔啊嘛，咁咧跟住咧就潘志文知道咗，其實佢哋係做一件好事嘅，咁然之後阿叔叔知道咗啦，咁跟住咧佢咧就佢哋匿喺床下底咧就揾錢啊，揾下睇下有冇床下底有冇啲漏網之魚一兩毫子嗰啲咧，咁然之後叔叔知道咗咧就同佢一齊捐床下底，但係咧佢咧就喺佢自己嘅袋嗰度咧揞咗幾蚊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地下你知床下底一定係好多塵嘅，唔知點解，咁然之後咧啲塵佢咧就喺地下咧撈咗堆塵咁咧就整咗啲錢。跟住就呃佢哋就话你睇下执到唔知五个几啊咁，但冇可能啊，五个几系一个好大数目嚟噶，等于而家可能系五嚿水嘅。系啊，我搵到有五个几啊，咁然之后好开心咁就去做咗一件帮人嘅事，即系呢两集系对我嚟讲系最感动同埋最有印象。 我冇印象啊，唔知点解咧？ 你冇扮细啦！ 我真系我印象系停留喺嗰啲黑白僵尸嗰啲嘅啫。 黑白僵尸都好睇， 但系即系好明显有差距噶嘛，小时候同黑白僵尸都差咗一脱噶啦嘛。 咁但系我印象中好似都系读小学嘅啫。 你唔好理啊，即系总之系啦。我近期睇 VCD 嘅，咁我表示 sorry 嘅。 OK， 喂，我其实有样嘢想讲噶， 系 就系咧，天宇路滑咧喺度咧就系、是。呼吁 你突然间转下转到紧要， 系咪啊？因为头先本来系应该讲咗呢样嘢先，不过差咗佢少时候。咁咧，想讲嗰样嘢系因为咧，我琴日搭的士，咁啊翻屋企啦，咁啊沿途咧，咁啊前日嘅事嚟噶，啊咪琴日系啦，咁咧 边日啊，大佬？ 喂 ，sorry， 琴日。咁咧，跟住咧个司机咧突然间同我讲，佢话哎呢落雨嘅天气咧，我话见到啊好多炒车啊，咁样咁样啦吓。咁跟住咧，佢就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咧。而家咧，佢问我，佢话你觉唔觉得而家咧好多的士嘅交通意外？嗱 ，touch wood 啊，我只系叙述件事就唔系想要大家不安啊。 系， 即系的士嘅引发嘅交通意外系多咗。咁、那个司机咧就话，以前咧好耐之前咧，其实就系多数系的士俾人撞， 系， 但而家咧就会的士有意外，即系的士引发意外。点解会咁样咧？佢就话， 我听过一个原因，睇下系咪你嗰个先。 系啦，佢咧就归咎于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咧，而家好多人，即系可能好多朋友失业咧，咁点算咧？咁系啦，咁然之后，去揸的士啦，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同埋一条路俾大家可以有一个收入噶。咁跟住就 系 因为有好多 即系路面经验唔系好足够啊， 一嚟啦， 同埋后生仔啊， 系啦，后生仔可能就系、是、即系个心态就系觉得，哎呀，我抌快啲。抌多轉，咁啊揾多轉錢咁樣咧，咁變咗咧就的士嘅意外係多咗咯。咁尤其是而家天雨路滑嘅關係咧，咁希望大家都要即係咯，講唔到嘢。 即係夜晚都車神嘅，我成日覺得咧。 夜晚嘅車神咧，多數都會 我試過真係有一次喺即係灣仔咧坐的士翻彩虹咗十分鐘，哇！真係幾驚四座，對係啊，好快真係好快噶。 我試過喺旺角坐小巴。即系夜深夜小巴咧，你知嗰啲即系最坑噶嘛？嗰啲系我试过好多奇遇嘅，譬如话试25分钟翻到上水啦， 系 25分钟啊旺角喎，咁跟住又试过无端端突然之间 落车啲人咁又呕， 咁又冇，啲人系好奇 惯晒啦， 其实咧 惊风散上车。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坐深夜小巴咧系唔应该瞓觉嘅，因为我试过有一个经验系我因为好攰，咁所以我自己瞓下觉，突然之 间。 俾人嗌醒咗，我系听到一声好巨响喺车尾传出嚟咧，就话喂唔好瞓咁样，咁然之后，跟住我即刻醒，咩事啊？小巴瞓觉俾人闹，咁好惊，咁点知原来嗰一句嗰个巨响唔系嗌我嘅，系嗌个司机嘅， 吓 系咪好惊啊？ 哇， 真系好惊，咁然之后醒一醒，咁然之后 唔系嘛？ 系啊，咁跟住咧，个司机咧就可能系因为真系太攰啦，咁当然佢太攰，其实揸车系唔应该嘅，咁佢就话。我边度瞓啊？即系喺度撑啊！摆明就系，边度有啊？咁啦，咁跟住后屘咧，就有另外一把声音咧，就系附近传出嚟，冇。头先你喺隧道已经有一次噶啦，咁样哇！跟住我成个醒晒，系好惊好惊。但系咧，即系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如果搭小巴嘅话咧，我系唔敢瞓觉，同埋咧。掹到好实嘅，揸到好实。 我试过同样嘅情况就系，因为我瞓咗觉咧，片咗落地咯，掟弯咧，搭咗，哇！成车人望住喺度笑，竟然 系咯， 真系几攞啊！ 咁实在系几好笑噶呢 啲 嘢。 但系佢真系好劲嘅离心力，所以揈咗落地噶。 唔系，同埋咧，其实真系揸得太快咧，其实真系好惊嘅。同埋咧，我坐小巴咧，我系务必咧会做一个动作，就系拎出我嘅 call 机，教佢去响机，然之后咧，即系。因为你会知道，你会感受到个司机究竟个状态好唔好嘅。因为有阵时可能揸下车，突然间佢真系好攰，拎出我嘅 call 机，教佢去响机，然之后咧，即系因为你会知道，你会感受到个司机究竟个状态好唔好嘅。因为有阵时可能揸下车，突然间佢真系好攰，预备入睡嘅时候咧，架车系飘嘅，因为佢揸唔实状态，咁佢系会收慢咗啲啲，然之后咧就飘嘅。咁咧，就算你感受唔到呢样嘢都好啦，你都会感受到，譬如其他道路使用者侧一啲侧边嘅车咧，可能系闪灯，我唔明点解唔 boot 佢咯，闪灯冇用啊，闪灯啊咁样嗰啲啊， 平时就冇原因又 boot 嘅吓， 系啊，好奇怪，咁跟住咧，知道咗，咦个司机好似有啲问题，于是咧我就会攞出部 call 机预备，万一当佢真系有啲咩事嘅时候我会揿着佢，咁样咧嘈醒佢。 哇！ 我系会咁样， 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噶啦噃。 咁但我冇理由系唔系都做醒佢噶嘛？ 跟住佢会用翻四个字赠你嘅，系关你咩事啊？ 哇！哎呀，我以为用另外嗰四个字添，哎呀，唔系咁，即系系咯。其实我觉得系几大压力噶，所以系咯喺度，即系都系同大家讲翻句，因为天气真系麻麻地嘅时候咧，平时咧已经危险噶， 系， 但系系啦，天气唔好可能就会更犀利咯。 好啦，唔该晒嘅公共关系交通部嘅梁丽勤总督察咧，同大家呼吁嘅。咁今日警讯嘅时间差唔多啦。 我哋系咪去只歌啊？ 去只歌先。 我觉得咧，我讲呢啲嘢咧，实在系对个社会系有帮助噶。实在系呢个啊。 When you know， 好渣啊！你听下。 Oh when you like。When you like。 大丈夫系我啊。Oh when you like。我爱又爱咗。You very nice。两年情也同样爱，两边风调低过，第一发拖又左倒拖，两边穿梭。Oh very nice， 大丈夫系你。 Oh， thank you， yeah。 浑然在拍拖。 Oh very nice， 日日嚟啊缠住我，夜夜嚟啊冚住我，绝不失拖又左倒拖。大丈夫是我呀。 Oh very nice， 永远在拍拖。 Oh very nice， 自由神陪住我，踏上灵魂是我，有左不分，有左到拖，你我你我。 丈夫是我啊。 Oh very nice， 话爱又爱左啊。 Oh very nice， 两边情同样爱，两边逢遇系我，系一马拖又左到拖，两边穿梭。Oh very nice， Oh very nice， Oh very nice， Many nice。 Very nice 咧，除咗咧就系喺呢个大气电波之中咧宣扬一啲爱啊同埋正确嘅信息之外咧，Very nice 咧，仲有就系咧得到一啲善心人嘅捐献啊。咁啊，有位同事打电话嚟话俾我听，头先讲嗰个胡大龟变细龟咧，个故事名叫野孩子啊。喂，唔该晒阿峰。 去超级市场买手套、买三套、买隔热手套、买胶手套，千祈唔好漏咗买安全套啊！爱之热线27802211。 唉，好可惜啊 ，Benny 走咗，听唔到呢个添。 一切从音乐开始，梁丽勤。 凌晨2:31，刘伟恒走咗啦。 曼联落后几多分呢？令到好多朋友咧，即系特别系曼啊，都唔应该净系曼联用，但令到好多人都好关注噶，即系呢一场输波咧，实在系可以令个经济咧系再次咧就系跌翻落谷底，大家都冇 feel 啊，系咪好惨啊，真系。系咪踢多两场啊？死咯，点算啊？继续落去捧唔到杯咁点算咧？即系突然间又谂翻阿费格逊嗰个面红嗰一嘢咧，好惊佢身体有问题 但你却是爱美斯华丽动人有你自然我长得不标志爱美斯祝你夜归找你的汤道老师你别怕我屈屈不得志、被你放得低被你看不起才有这么多心机做个爱丽丝一起别对他生气别与他相比才华多么高都不够买地所以高攀不起你给爱丽丝但你却是爱美斯戒指未能合你意唯有勾一勾手指爱美斯但求下次当你想想我某知你愿嫁我便记得讲知、给爱丽丝然后交给比或斯他正是我喜欢什么信物平贵到无谓理献上所有知己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人给他气坏你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何必妒忌难道你爱我这副心地一口剩低等你的汤道老师厌倦你我就专心讨好你什么信物平贵都无谓理献上所有知己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人给他气坏你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何必妒忌难道你爱我这副心地一口剩低等你的当道老师厌倦你我再抛开他至你 凌晨两点三十八分的呢个时间，听咗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嚟自陈奕迅啊！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可能系自细已经听嘅一个旋律嚟噶。呢、这个自细听嘅时候，可能系嚟自心里有个谜，但系无论如何咧，佢都系一啲好出名嘅钢琴家嘅一啲手笔啦。曾经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冇理由净系得心里有个谜，或者系给爱丽丝咁简单嘅，应该都仲有啲歌咧，就系源自一啲咧，即系好好经典啦，好有地位嘅一啲钢琴乐章嘅。跟住咧，我就谂究竟有边首咧，有边首咧，终于俾我谂到呢首。 时行到你得意又笑死 冇话沉闷打喊我打下大髀 默兜出气仲有诗意仲有猪腩肉 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 时行到你得意又笑死冇话沉闷打喊我打下大髀 默兜出气仲有诗意仲有猪腩肉 仲有最 故事唔错，爆又笑死，顾住同伴睇到怀远未大髀，仲会使你发现生命快乐与美丽。 冇谂过咧，呢首歌填词之后咧系可以咁好听。呢啲咧其实系嚟自小朋友嘅功力噶。你试下揾个大人嚟唱，我觉得佢哋一定唔掂咯。仔嘅一个优越嘅地方，比大人优越嘅地方咧，就系佢做好多事咧，你都会原谅佢噶。譬如话喺唱歌嘅时候走音，大家留意，就到啦。嗱，呢个位置听住。小朋友唱歌走音咧，你会话佢咩啊？可爱。咁大家如果呢种情况、呢种 case 出现喺一个大人嘅身上嘅时候，会点样呢？哦，完全系一个不可原谅，跟住咧仲可以批评你好多日、好多日。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不要再不停追问。男男女女分分离离，出出入入，结果是再见。爱那么认真，无所谓，不要当他做情人。你你我我我我你你男男女女，不过在寻找爱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过去的日子不再。 想不想紧握着求的只是你的吻，白天过去黑暗来临都只是空等，是我落难情人。你不要小声说说想的那么太过分，头发落的没有一个能比过别人，算了不要太短暂。你想不想紧握着求的只是你的吻，白天过去黑暗来临都只是空等，是我落难情人。 大家曾经试过是一个小朋友，大家都曾经试过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福利可以享受。今天你望返转头的时候，有没有怪到自己长大得实在太快呢？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永远都会觉得做大人真的好，又搵到钱了，自己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起码不用被人骂先，是吧？但是当你变成一个大人的时候，可能你又会很向往小朋友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无忧无虑当中，最值得我们去崇拜的那样东西，就是叫做不用负责任，正啊。 开始咒骂公平分好，没谁比较小，然后看看气氛，丢丢骰子去哪里都好，按规矩游戏有时输也是一种技巧，你偏闹偏闹赢了你还想要熬，我靠坚持到我不知谁技术比孤独比起幸福，你说不算数不好，很想结束太好，更想结束，因为知道迟早要结束，游戏快结束，真酷你哭了你爱了也不服，爱拼命是招数排除对我要无负，但灵魂越撑不住越下就不越顽固， I love you I hate you I need you just to be you， 爱情游戏一直游戏说关系敌人爱情是只狐狸陷害与陷阱，想恋人越用心越近无尽，爱情游戏一直游戏拼输赢没有意义，好玩才是好的东西，天藏在哪里，有人说在地狱和我一起， 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咧，因为围村小学的故事，再上一个礼拜都系讲呢样嘢，好明显咧就系觉得咧阿主持咧已经系啊江郎才尽系嘛，技穷啦已经冇嘢好讲，所以咧继续喺今个星期嘅一齐从音乐开始里面啦，我系继续讲嘅。喂，即系其实就咁啊，本来我就唔想再讲，但系咧因为咧得到一啲嘅启发咧，未能够咧即系唔同大家分享啊。咁啦，日前咧就睇咗一个电视嘅特辑啦，系一啲即系 啲新聞台做出嚟嘅啲特輯，即係譬如啲人異檔案啊，即係透視啊，或者即係有條線嗰個電視台咧，都會有好多呢啲咁嘅特輯。咁一啲比較遠性啲嘅新聞咧，其實就係好好睇嘅，唔知道大家覺唔覺啊？咁咧就俾我睇到一個咧，就係叫做一間喺馬灣嘅一間鄉村小學咧，就係、是、快將結業嘅一個消息。咗首歌先啊，嚟自 Destiny's Child 嘅 Nasty Girl。系啦，呢间喺马湾嘅乡村小学咧，点解会启发到自己咧？再继续呢个话题咧，讲咗差不多成个月都仲未讲完。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就系见到一班小学生咧，基本上系完全系潜藏住一啲属于自己嘅影子噶。乡村小学嘅特色系咩咧？校服是相当之朴素的，真的没有用朴素来形容的。原来现在的乡村小学依然是继续穿着蓝色的短裤，即当是夏天的时候，如果冬天那怎样，就是你将裤拉长它就是这么简单。跟着上身就是穿着白色的恤衫的。原来当这个世界继续不断在转的时候，乡村小学的校服是可以不变的，你想回我们几十年前那些是这样，今时今日都是这样。小朋友面上面的那个笑容呢，是你找不到有游戏机的影子的。咁当然啦，有一个很感慨的一句对白，就是他们从未搭过地铁啦。 因你笑，我笑，是最动人的习惯。 衬衫就只系得嗰件白恤衫，但冇乜所谓啦，即系代表住纯洁，代表住朴素咧，已经好足够啦吓。突然间谂翻起以前咧，即系小学嘅时候咧，可能好多人都曾经试过呢一个活动嘅，就系参观可乐厂，好开心。参观可乐厂最开心嘅地方咧，并唔系见到一啲高科技喺度喐嚟喐去，反而系有可乐饮。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哎，发现呐，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 其实呢，我觉得呢，笨唔笨、聪明唔聪明呢，基本上呢，唔系真系太重要嘅一回事嚟㗎。咁重要系边啲地方呢？咁就睇下你将个重点摆喺边个位啦。有阵时呢，即系蠢啲、笨啲，或者好似主持咁傻下傻下呢，可以搵到生活嘅真谛 㗎。 你信唔信呢？ 哦，他们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你好。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 小学就快将要清拆啦。嗰班小朋友咧就将会咧就去到一啲城市嘅小学读书啦。咁希望咧老天咧继续爱佢哋，继续咧俾翻一啲开开心心嘅生活佢哋啊！哇，正啊，真系凌晨3点。做人呢唔係应该係做嘢先啱嘛。工作嘅时候呢一定係需要集中精神㗎。否则嘅话好似头先突然间呢一个手忙脚乱，好似跌咗少少，好驚啊而家。 雷霆881商业一台，叱咤903商业二台。一切从音乐开始。 你系咪一个容易分心，又或者系即系心散嘅，较为难集中精神嘅一个人咧？系嘅话咧，咁你开工嘅时候咧，就必须要打醒精神，尤其是当你份工咧系需要高度集中嘅时候啊。咁明显咧，主持是一个心散的人。是啦，你看我读书的成绩已经是未能够集中精神这样读书了。其实我怀疑呢，曾几何时我可能是患上啲什么过度活跃那些。算了，不要讲这些。凌晨3点05分讲个最新的天气预测给大家听先。天气方面真的麻麻地。为什么啊，什么解救啊，就是一道广阔的云带呢，就是正是覆盖华南地区这解啦。天气预测方面呢，今日会多云间中有雨，唔知而家出面系咪间中緊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会有几阵狂风雷暴嘅，气温介乎18至20度，吹清劲东风。 业贸易署四个中小企业资助计划现已接受申请，他们包括中小企业营运设备及器材信贷保证计划、中小企业培训基金、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以及中小企业发展支援基金。申请表格及有关小册子可于工业贸易署、各区民政事务处及主要中小企业支援机构索取。详情请电23985125或浏览网页 www.smefund.tid.gov.hk。 一切从音乐开始，梁礼勤。 初时呢，离岸和高地是间中吹强风的，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雨，室外温度录得的是摄氏19度，相对湿度95%，夹住出来的天气你喜欢吗？含着笑想飞，乱撞乱冲不知死，洒脱地望着自己，被罚面壁抄笔记，不调皮才是最可悲，日后未必有日期，上课批啤你，暗暗一开四，一片递给你。新闻时间里面大家听到一个再遇归来的一个恐慌啊，个恐慌咧就系叫做系似曾相识，曾几何时都令到你拆信嘅时候有点而咧就系手震嘅嗰只叫做炭疽菌。人类咧好奇怪嘅，永远都系喺嗰一刹那有啲嘢咧吹得好行嘅时候咧就会好惊好惊，但系嗰下过咗咧就咩事都冇啊。有时大家闻炭疽色变，今天不是了，换转第二样了，那样东西四个字的甜谷唐代啊。我想应该在过去几天里面大家脑里面已经充斥着这几个字去到一个闷的程度啊。考えてる暇があるなら、あれだアップ。 到最初咧，你完全噏都噏唔到，经常将四个字捞到乱晒，咩代糖啊咁样。直至到今日咧，你真系反转嚟到，捞乱晒俾你去估翻，排翻一句出嚟咧，你都仲得嘅甜谷糖袋。嗰種恐慌可能到而家咧，已經係變成咧一種咧，你會覺得係一種負擔嚟啊！喂，好悶啊，唔好再講啦。咁俾我講多一樣嘢好唔好啊？唔知道大家咧，即係會唔會因為呢四個字咧，而導致喺買嘢食嘅時候咧，係格外留神咧？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麼？我怎麼樣都睡不著。 格外留神地咧，就系留意住边几只嘢咧，就系、有关方面系宣布咗，喂，可能有危机，大家小心，最好就唔好食咁样。咁但系除咗嗰几只嘢之外，仲有其他嗰啲咁点算咧？每日咧都会多几种产品，话俾你听，即系可能咧有呢一种成分，又或者已经系证实咗有呢种成分，咁咧要大家去小心嘅时候咧，原先咧可能会有一种对产品造成，即系造成对你嘅一个压力咧，跟住之后咧就会好自动地咧就系吞咗变成一种麻烦啦。假如你是一个万事不上心，好像主持一样的人的话，这件事应该不会烦到你的。刚才自己真的很不在意地就是去超级市场兜了一转，然后就是满载而归带回公司，想着请同事吃东西。你知道我孤寒没什么几可的，怎知我竟然是被人拒绝，真的很少有啊。 寂寞是斗你。

但系咧，都觉得咧自己买嘅嗰啲零食咧系同甜菊糖袋四个字应该系扯唔上关系噶。同埋咧刻意去拣一啲咧就系、是、话就话日本嘢啫，但实际上咧系国内生产嗰啲咧，咁啊以为自己好醒啦，咁但系咧翻到嚟咧即系经过同事们嘅一番解说之后咧，就发觉咦。他哋講得又好似好有道理喎，即係譬如話有一啲嘢，即係某一啲嘅產品咧，佢未必係被公布嘅，咁但係咧佢哋就話，哎呀，日本嘢好似有啲危險噃咁樣啦，咁點解咧？國內做嘅有乜問題啊？咁佢哋就話，咁可能嗰啲料啊，即係連工包料咧，即係一次個 package 咁樣出現嗰啲咧，咁其實件事究竟係定唔係咧？唔知喎，咁但係我又覺得突然之間好覺得死啦，咁搞法真係冇啖好食嘅喎。咁點算啊 ？So that's why we're just here alone. Ooh, I should be able to speak to you. Let me tell you about a woman, woman. Let me tell you about a woman. You can buy me diamonds and buy me pearls. Take me on a cruise around the world. A dozen roses, 'cause I'm your girl.Under the sun, from my bubble bath, 'cause I'm the one you want to love so tenderly. And you know I'm worth it. Say what? I'm worth it. Wanna please, wanna keep, wanna treat your woman right. Not just dough, but a show that you know she's worth your time. You would lose if you choose. 前咧曾经试过开玩笑咁样咧，就同别人讲过一句说话。哎，你话呢个世界真系冇啖好食噶，食菜咧又话惊有农药，食猪咧又话惊口蹄症，食牛咧又有疯牛症，食羊咧又会有啲咩咧？唔记得咗啦。食鸡咧就有禽流感之类啦。不如食零食咯，咁样系咪咧？真系衰多口啊！真系，哎呀！一直以嚟咧，即系屋企人都会教啦，尤其是啲大人经常都会讲：，诶，食零食食咁多冇益噶，冇嘢证明到系冇益。但系今次呢一个算唔算系一个反讽话俾你听系咧？ 很久，我已经想很久，爱做梦，我只会梦到你。麦当劳，我看你在打工，好漂亮，是我喜欢的人。都不够，时间永远不够，吃汉堡想每天吃八个，我也要在麦当劳打工，没下班我看我先回家。 嚟自张震岳嘅呢一首叫做《旧作》啦，歌名叫做《想太多》。每一次听呢首歌咧，除咗话觉得个旋律好听啦之外咧，好主要咧都系听尾呢段咧，大概系有一分松啲时间嘅一个吉他嘅，因为实在編曲精彩，唔知點解咧，即係特別對吉他聲咧係敏感嘅。譬如跟住呢個咧，都係我覺得係曾幾何時喺生命裏面咧係一個好正嘅前奏嚟噶。係混合咗呢個 bass 同埋吉他嘅。凌晨時間3:35，再話俾你聽，室外温度係19度啊，相對濕度揾到非常之高，去到95%。天雨路滑揸车嘅你唔该要小心。我琴日咧翻屋企嘅时候咧，揼到自己湿晒，因为咧失惊无神嘅好大雨咧，真系搞到人系措手不及噶。 相信他的心理真太坏，人权欲望已变大，请他不要再去踩。谁人寂寞要痛快，只要规矩一点不太坏。何妨日夜去逛街，只要开心也会嗨。离离合合却大败，请你今晚起舞不计坏。为何踏入这世界，到了最后却费解？想起舞尽沉落。 头先咧讲咗几个字啦，嗰几个字咧就系叫做生命中最重要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有好多个，究竟有几多个呢？要数是数好耐噶，数好耐都是数不晒噶，不如试下数啦，数十个啦，好吗？ 若要再老一手，一丝时候。 自己生活里面好重要嘅十样嘢咧，即系可能对你嚟讲咧，当中咧系会牵涉咗一啲人落去嘅，系人嘅，系啦，冇错。但系如果我哋撇除啲人嘅时候，你会唔会数到十样咧？ 是不包括人类的，你会揀十样什么呢？第一首选对我来讲可能会是即自己做呢行先讲啦，好专业噶嘛，咁啊，梗系一啲 CD 又或者同音乐有关嘅嘢啦。產品的話即可能真的有排數、可能即、除了即對我來說是 CD 即挺擦鞋的，其實講這個講這個產品是 CD 和音樂挺擦鞋，是博家人工的說話來的，這些是除了這些之外即可能有很多的，譬如說搖曳、手提電話之類很多這些東西，但是即如果講到話是牌子呢 对你嚟讲边个牌子系最重要？对你嚟讲影响你最大嘅咧？即系我 search 啊 ，Andy 啊嗰啲咧，唔系讲呢啲。 其实我凡事即使错过，要分析得够多，谁人投合我，便会温度不想得到的情人。结欠没太多，我是我，什么都想是焦点太多，但我未是无聊乱信交化结果。如从今天起我可接受你，从明天加重分量还你，聚集了热吻气味，年和月算起，强到比得起人包。感兴趣，半点都不索取，前行和后退，没有恐惧，找到方向的同时，勇往地博取。我是我，什么都想是焦点太多，但我未是无聊乱信交化结果。如从今天起，我可接受你。 另一样对你来讲很重要的就是 Visa 那个叫做信用卡，哎呀是啦，哎呀这个是啦，讲牌子啦，即不是说什么刚才说过那些衣着的品牌的，反而是呢，即在最近一个新闻里面见得到呢，一个调查当中发现能够打入成为亚太十大品牌啦，包括有啲咩咧，都是非富则贵嘅嘢嚟噶，机票啦、车啦、手提电话，仲有呢个可以算系咩咧？影音器材咯，吓呢只哇排第一啊，嗰、那个 S 字头嗰个啦。咁但系咧，即系最正嗰样嘢咧，我反而发觉咧系两个玩嘅牌子。 我自认有质疑货，谁行过脉动，乜都不爱我，为何只有大幻想光顾我？男孩仔个仲黑。右面三位，他想战胜，但在左边，他很爱拼，六位一体，如一火孤星，怎挑选也未事成，如雷达侦测半径，右右左左左右未明，翻一翻星座运程，右右左左右或左怎样肯定，有工作左右未明，多几居心努力情，右右左左能有想转错，他诚实说话，嘴巴太结巴，大话也不讲，公主放爱他。男孩仔歌中下中色半吧，右面三位，他想战胜，但在左边，他很爱拼，六位一体，夺一火孤星，怎挑选也未事成，如雷达侦测半径。 品牌里面最令到我觉得有 feel 有感觉的那样东西有两个，第一个叫做 Hello 猫，第二个叫做 P 字头 N 字尾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些叫做游戏机啦。一只猫竟然可以令到大家有咁大嘅影响，实在好正。 喂，玩玩玩，要玩得醒目啲先，有咁多个你搞，未搞到咁危险。做咗咁耐，满人要转换下新观点，咪听人哋老点，冇玩就正价钱。玩玩玩，要玩得醒目啲先，有咁多个你搞，未搞到咁危险。做咗咁耐，满人要转换下新观点，咪听人哋老点，冇玩就正价钱。 谂下，假如冇咗只猫，同埋冇咗 P 字头 N 字尾嘅话，你嘅生活会变成点咧？ 哎呀呀，你其实又问好话，又系大懒堂。你一班蛋生四围作反，系要玩嘢就咪同手争，乜嘢狗屎垃圾都可以冧一针。我辣辣做人咧就冇话一定一定无分界限，事事单单求求其其，唔理边个揸旗，咪一样咁赖皮。猪扒扒上雪泥，又有乜咁出奇？环睇、正睇、近睇、远睇，换个角度睇，你唔试新嘢都唔好话我教坏你个仔。太阳之下日日日日无新事，喂你咪怪我多事，同一件事反转嚟睇又有乜嘢唔可以，一加一唔一定系等于二，二个借火谂简单啲啦，咁有个咗咪等餐梦等埋同一个结果。三观点 You can't get fresher than this。 三观点 你问我点睇未来有乜嘢大计，我就梗系话懒得睇，睇乜鬼，担心咁多都系无谓，或者一个唔好再俾我中咗头奖，后尾想更多唔使靠点样，做人就唔使成日咁紧张，天天落嚟咪着到一齐响，首先新观点，我话点样就点样， 拣拣拣拣拣，你又识拣啲乜去玩？打机抢机定系死玩啦，当早餐，又或者买个行开嘅单位就决定唔再食晏，早中嘢食踩晒。三间变车纯白花三白眼，食下新年除夕倒数要，你喺屋企玩煮饭好黑板，条路系你自己拣自己行，我阿比就冇你咁得闲。 喂，玩玩玩，要玩得醒目啲先，有咁多个你搞，未搞到咁危险。做咗咁耐，每人要转换下新观点，咪听人哋老点，我玩就即刻先。玩玩玩，要玩得醒目啲先，有咁多个你搞，未搞到咁危险。做咗咁耐，每人要转换下新观点，咪听人哋老点，我玩就即刻先。 听人老点，你唔去行先，你点会独当一面？其实每个人有佢嘅份量同打算，唔去搏嘅立身系唔系等于唔掂？唔通等啲俗流带你随处闪？失咗自己，尊重人哋，就算做自己都得定道理。 喂，玩玩玩，要玩得醒目啲先，有咁多个你搞，未搞到咁危险。做咗咁耐，每人要转换下新观点，咪听人哋老点，我玩就即刻闪。玩玩玩，要玩得醒目啲先，有咁多个你搞，未搞到咁危险。做咗咁耐，每人要转换下新观点，咪听人哋老点，唔好玩就即刻闪。 成日都话咧，即系当你习惯咗一样嘢出现喺你身边嘅时候，万一突然间佢哋冇晒、消失晒、走咗嘅时候咧，可能咧需要习惯翻原有嘅嗰种生活咧，可能系一件好烦嘅事嚟噶。好庆幸一样嘢咧 ，Hello 猫咧喺我生命里面咧系零嘅，实在太好啦！凌晨四。